2004年，歌手王铮亮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自弹自唱了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歌词朴实细腻，深情震撼，感动了很多人。在又一个辞旧迎新的节点，不由得又想起了这首歌，来听姚贝娜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再次提醒我们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时光，好好的去感受生活，享受阳光，珍爱亲情。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 的老歌中，这一期的岁月如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这首黄沾的老歌《路随人茫茫》。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春节快乐。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一期。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春节好，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我是于云。在经典老歌中辞旧迎新，共庆新春佳节。首先来听一首上个世纪90年代琼瑶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青青河边草》，由歌手高胜美在1992年演唱。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入不及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呀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入不及天不老。

是由江淑娜演唱的。江淑娜在剧中还扮演春喜，是一位能唱会演的歌手。来回顾一下吧。 山川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静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的草地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需散爱，繁华过后成一梦来，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 还记得吗？这是一部台湾言情剧，由寇世勋、沈世华等人主演，讲的是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邱素云和他的哥哥邱伟龙陪伴患病的父亲回乡下老宅之后引来的一场缠绵悱恻、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其实具体的故事情节早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里面的这首主题歌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忘记。 昨夜的星辰已坠在遥远的银河，伤 恨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阵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在人世已非的情歌里有感动还在，在经典的老歌旋律中有我们闪亮的记忆。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继续来听姜育恒的老歌《跟往事干杯》。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要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失去就想救，有的哭有的脸，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天地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再摇撞中，昨天的伤悲。 经典的老歌旋律中，这一期的岁月如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邓丽君演唱的老歌《漫步人生路》，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为我们鼓劲儿加油。我是云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祝您春节快乐。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太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也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高考路上，孩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后一百天，家长们是时候转变了。2月25日上午9:30，